成就是否可把你定等级，名利是否可把你定贵贱，成败未必分胜负，好丑正邪始终太难辨，情人在世间价值凭何定，总是不可辨证清楚，若爱得深不需多过问，情在你我梦里心因心已无憾，每一天想再同生，地老天荒只需心接近，无谓计较亦无需疲装疯，是否可把爱定结果，盟誓是否可把爱定虚实，离合未必分好坏，痴痴爱情真假太难辨，情在世间价值凭何定，总是不可辨证清楚，若爱得深不需多过问，情在你我梦里心因心已无憾，每一天想再痛生，地老天荒只需心接近，无谓计较亦无需疲装疯，总是不可辨证清楚，若爱得深不需多过问，情在你我梦里心因心已无憾，每一天想再同生，地老天荒只需心接近，无谓计较亦无需疲。